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和大家说一说，那现在呢，有一些行为啊，可能构成对自然人的人格权益的侵害，比如说商场开启人脸识别摄像头啊，小区启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啊，还有 APP 呢捆绑授权强制索取他人的人脸信息。那么针对这些人脸识别的信息呢，利用方式的野蛮生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规定，并于近日呢在全国施行，对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信息、小区刷脸进门等问题进行了规范。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滥用人脸识别信息呢？普通群众应该如何维权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新浪微博社区管理官方微博9月17日晚上发布公告说，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具有极强的历史严肃性，不容任何人借机滋事。值此民族伤痛之际，微博平台加强巡查力度，严控严防个别粉丝群体借历史纪念日炒作摄政话题，发布有害言论，关联无关人员。经查，微博对互撕谩骂、刷量评控的溜溜茶、果茶养乐多、不吃榴莲的猪等1956个账号予以禁言1至3个月的处置。对号召特定群体恶意关联时政寻衅滋事的佛墙742、从勾陈到织女等22个账号予以关闭账号的处置。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家喻户晓的黑老大杨老六，本名叫做杨玉奎，不仅为减少赔偿往死亡矿工嘴里灌酒、购买警服警棍、组织保卫队、殴打多位村民、偷挖盗采国有煤矿资源造成巨大的环境污染损失等18项罪名数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一审宣判之后，杨玉奎等被告人不服，向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那日前呢，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贵州公安发布，杨玉奎有组织的实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贿、高利转贷、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诈骗等40多起违法犯罪活动，涉嫌敛集非法财物，一共达到了10多亿元。海淀警方日前接到网友举报说呢，在网上发现了有一个主播在直播的时候利用裸露纹身、网络约架和色情等手段吸引粉丝关注，同时呢在直播室里面提供能够下载赌博软件的二维码，希望警方能够赶紧处置。经过数月的工作，民警最终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位于外省的暂住地。在8月30日，民警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之下，成功将这个团伙的主播小英伟、殷某丽、胡某宇等9人控制。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自己呢在网上都是主播，依靠炒作手段吸引粉丝关注直播间，然后将粉丝引流到建立好的 QQ 群当中，再在里面宣传推广赌博软件，发布二维码给粉丝们扫码下载。而赌博软件是经过专门设计的，让参赌的人是输多赢少，每次成功拉入一个人，殷某利等人就能够得到近1000元的提成。目前犯罪嫌疑人等9人因为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已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来关注一条消息，市交管局昨天发布了最新的一批市民举报的处理情况。网民提供的视频拍摄于8月22号的9点24分。举报者说，在花园北路右转至花园路上，有车在斑马线前没有礼让行人。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立刻展开调查。8月26号，李某某来到交通队，被处以200块钱罚款，驾驶证记三分的处罚。9月17号，一段在成都一个中学外，一名老人在行走过程当中踩到学生拖着的行李箱摔倒在地的视频在网上被不断的转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是学生的箱子绊倒的老人呢，还是老人故意碰瓷儿呢？一时间啊，对于这一意外发生的原因，大家都纷纷猜测。昨天下午6点多，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且发布了通报。警方通报如下：经我局调查，视频当中的78岁的老人唐女士自述说，她在9月16号的下午的7点55分接学生放学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前方的拉杆箱，踩上之后摔倒。唐老太太因为骨折，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期间没有向任何人及单位要求赔偿，并说医疗费用是自理的。那针对微信群当中流传的不实信息，公安机关正在展开调查处理工作。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人脸识别的相关的法律问题。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陈大林。陈大林，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不久之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发布了这个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这个名字特别的长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涉及到现在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有关人脸识别的相关的问题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在商场当中收集人脸的信息，那么小区进门的时候一定要刷脸才能进得去。那包括呢，其实在不久之前其他的外地的法院也审理过涉及到人脸识别的相关的纠纷。那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就对最近的集中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规制。那么在这个最新的规定出台的刚刚不久，我们曾经在我们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请到法学家为大家做出一个简单的分析，但是并没有进行展开。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请到陈大林呢，就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这里首先就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人脸信息哈，请您介绍一下，那么到底在法律上是如何界定的，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做人脸信息啊？您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主持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移动支付、设备解锁、数据分析等场景。通俗来讲，咱们的人脸信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脸面。脸面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啊，是不言而喻的。人脸信息呢，首先涉及我们个人的肖像，其次还包括了健康、年龄、心理等其他信息。一旦泄露或遭受侵权，将会给个人的尊严、隐私、平等等权利带来严重的影响。 没错。 我们如何理解个人信息在法律上的这个定义？实际上，民法典以及刚刚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这个人脸信息均有一定的规定。 民法典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民法典是对个人信息保护做出的规定。所谓个人信息呢，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举个例子来说，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证件号码、 生物识别信息等。 嗯，那么人脸信息是不是就算这个生物识别信息啊？ 没错。 嗯， 人脸信息作为生物识别信息的一种，既属于民法典保护的个人信息范畴，也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敏感信息。 嗯，对，因为呢按照这种科学的结论哈，就是全世界70多亿的人口，没有一张脸是完全一样的。 没错。 对，就像我们的指纹，也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人脸识别的信息，包括指纹的解锁，人脸的解锁，实际上是比较安全的。但这里面呢还涉及到一个滥用的问题哈。所以说就需要通过法律来进行规制。那刚才我们的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哈，最高人民法院是近日出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非常长哈，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涉及到人脸识别的。那么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所出台这个最新的规定，那么它到底是规定的什么？哎，你跟大家讲一讲。 最高院的这一条规定呢，它是实际上是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问题的一个细化。对人脸识别所涉及的信息范围、主要场景、处理流程均予以回应。 那么比如说哈，其中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比如说，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处理人脸信息和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生成的人脸信息均是需要规制的对象。规定所应用的场景呢，不仅包括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它还规定了小区物业和线上应用的场景。 因为现在的确啊，北京有一些小区当中已经装了这种人脸识别的装置了啊，就在小区的门口啊，有的小区可能已经启用了，那有的小区呢装上了，目前为止还没有启用哈。那包括现在很多的商场，因为呢现在进商场的时候很多商场需要刷脸啊，需要扫健康宝，需要扫行程码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啊，可以说呢的确会对人脸的信息进行相应的收集。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比如说商场啊，这个超市啊等等这样的公共场所，还有刚才您所提到的物业公司，还有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说到的某些 APP 啊，因为我们要通过人脸来解码，尤其是现在有些手机啊完全是通过人脸来解锁了，那这时候就会涉及到啊这些商场啊、物业呀、APP 呀，它一些收集人脸识别信息的这样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可以，他们要如果要做的话，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算是违法了啊，什么样的程度上是被法律所允许的，下面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首先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315晚会曝光了一些知名企业的门店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采集进店消费者人脸信息的这么一些案例。这些商家呢，利用了上述信息进行了消费者的像性别呀、年龄啊、购买情况，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想见啊，它的目的可能是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这个消费营销策略。 对对 对，当然无独有偶，某些地方还出现了这个客户戴头盔看房的一个奇葩的现象。 戴头盔看房， 对，他就是为了避免房地产开发商啊对这个目标客户进行人脸识别和分析。对，实际上对于这种看人下菜碟的行为，最高院的规定啊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商家不仅不应违法使用采集到的人脸识别数据与存储的人脸识别数据进行验证和辨识，而且更不应该违法使用人脸识别的数据啊分析个人的年龄啊、健康啊、情绪啊、心理等具有个人特征的信息。 我印象当中在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那么对于个人信息的这样的使用的方式、使用的范围啊也进行了一些明确的规定，是吧？ 没错。 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提到有关物业公司哈，因为刚才也提到了，的确有些小区在门口啊，在大门的地方装了这个人脸识别的这样的装置哈，不管有没有启用吧。那么如果说 物业公司强制要求小区的业主，或者说住在小区当中的房屋的承租人，在进小区的时候 你只能刷脸哈，你除了刷脸没有第二种方式，要么你就进不去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刷脸成为了进出小区的唯一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去界定，您得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现在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发现自己的小区默默的就装上了一个人脸识别系统。 嗯，对，我也发现了，我们小区里面也装上了。 对对对，我们小区也装上了。 也装上了。 对，针对这种情形啊，这个最高院这条规定呢，其实已经是特别指出了。 嗯， 它有一个特别规定，就是小区物业无权要求业主将人脸识别作为进出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物业管理者如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在录入和使用人脸信息时，应当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明示同意。对于不同意将人脸识别信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的，小区物业啊，应当提供替代性的验证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不可以只用这一种方式进小区。 对，如果物业说你不录入人脸，不允许进小区，这是违法的。 必须要提供一些其他的替代性方式。 对，选择权在业主自己。 没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选，业主愿意选择刷门进入，是吧？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么这个是涉及到物业哈。那么我们再说一说很多 APP。那么的确呢，很多这种应用软件啊，也有这种捆绑啊、强制索取他人人脸信息的这样的行为哈。那么这个行为，在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新的规定当中，又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是的，普通用户呢，在使用这个 APP 所谓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要求用户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相应的服务，否则立即闪退。或者有其他的类型的授权，比如读取照片权限来捆绑这个人脸信息，来获取用户的同意。针对这个上述的我们所说的加刷引号的强取行为规定呢，也对此做出了规定。第一个就是，即使信息处理者已经获得自然人关于处理其人脸信息的同意，只要信息处理者有以下情形，即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就是违法。第二个呢，信息处理者以与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也违法。 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把这个两个解释一下哈，用通俗的话跟大家解释一下。 对，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情况，要求用户必须处理，要求同意那个他去处理你的人脸信息才提供服务，否则他会出现一个闪退的情况。 对， 这种情况呢，就是他说的要求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才提供产品或服务。那个这个条规定的第二条就是刚才所说的，他把人脸信息的权限捆绑在比如照片的权限当中，要求你一并同意。 对对对，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他让你勾一个选项是不是同意，你要不同意这个就没法使用了。 是的，他你的同意实际上是等于是同意了3到4项的这个权限同意。 对， 它是捆绑销售，相当于这样呢，这种是违法的。最后呢，是一种叫做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 什么叫强迫和变相强迫？ 实际上刚才所说的这个捆绑其实是一种变相强迫，就是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对， 如果我要使用你的 APP 呢， 我就必须要同意。 我必须要同意，但是呢，我内心是不想要你获取我的这个人脸识别信息的。但是如果我不同意，我无法使用你的服务。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权进行了一个剥夺。这是一种变相的强迫。 真的是这样哈。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的确有很多的平台商家掌握了我们个人的自然人个人的一些人脸识别信息哈。但我们大家非常担心，比如说那咱打个比方，像刚才您那种情况，那好，那如果我不选择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下载这个 APP 了，是吧？那我现在只能选择同意，那么这就等于这个 APP 它掌握了这个使用者个人的很多很多的包括人脸信息之内的很多信息。那掌握了这么多信息之后，我们大家担心的就是一旦它泄露了，一旦他卖给别人了， 等等出现了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哎，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泄露啊、篡改呀、甚至有丢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嗯，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人脸信息一旦被存储，肯定是被存储在相关的平台或者数据库当中的。人脸信息呢并非完全被禁止，但是我们要求啊，这个平台或者说信息处理者必须要保证我们信息的安全。因为呀、信息呀、属于高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 对， 生物识别属性特别强，重复利用次数也很多，一旦泄露将会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啊，规定中明确指出，信息处理者未采取应有的技术措施或者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呢他收集存储的人脸信息安全，那么如果导致了咱们所说的这个人脸信息泄露、篡改甚至丢失，那么我想这个规定已经明确指出像构成侵害人的人格权益的一个行为。 没错。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涉及到这种商家哈，商家有的时候会将这个消费者的个人的信息，尤其这种人脸识别的信息哈，来进行索要这样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新的规定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 最高院这个规定呢给普通消费者出了几个招。在面临商家索取人脸信息时呢，应该把握几个关键点。首先一个是公示规则。一般来说啊，我们说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是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来源。 对，这个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 是 吧？ 没错、 知情之后要同意，对吧？ 没错，知情啊是同意的前提。 对对 对，也是避免对个人信息滥用的基础。那么规定呢就是说了，当面临商家等信息处理者索取人脸信息时，一定要求商家将如何处理人脸信息的规则予以公开。如遇到未公开或者未明示的这个情形，信息处理者就直接构成可能构成侵犯人格权益了。 没错。 第二这个呢是叫做单独同意或者说强迫同意无效规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信息主体刚刚咱们不是说了一个知情的权的。 对 啊，咱们现在讲一个就同意权。 对， 公示规则解决的是知情问题。 就是说他要商家要告诉这个我们的自然人，那我这个使用人脸识别信息都要干什么。 对， 嗯， 那么接下来就是、 同意， 对，个人是不是同意的问题了。所谓这个单独同意呢，他加了一个单独啊，还不是一般的这个同意，是指个人能够自主自由独立的对人脸信息做出同意。换句话说、就是人脸信息的处理呢不能与其他个人信息的处理混在一起，所谓的这种一揽子同意是不允许的。 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一下同意，其实实际上这一个同意里面有好几项，这是不行的。 没错， 人脸信息要单独列出来，你要单独的一个同意，是吧？ 对，没错。以前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其关于处理人脸信息的这个同意啊，就是混合在这个非常长的这个隐私的政策当中，其实我们是没法去看的，太长了，字也很小， 一般就不看了，直接点同意了， 对，无法达到真正的这个知情同意的效果 啊。所以说这回要求一定要单独列出来，单独同意。 对， 明白了。 今后呢，就是在需要调用人脸识别信息的应用程序首次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呢，不得将同意的条款呢穿插在这个其他的条款当中，而应该通过弹窗或者是专门页面的这种形式呢，对同意获取人脸的信息的条款予以单独展示。用户呢通过点击同意等主动性动作来表达自己这个同意这个对方处理个人信息的这个意愿。 对。那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强迫同意是无效的，怎么算是强迫别人的同意呢？ 比如在线下的时候，你就是拿到这个进入某个场所或者是要使用某项服务的时候，他是要求你一定要强行拿到这个人脸信息 的 啊，它是一种身体上的强迫。 对。哎，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啊，就是单独同意与这个强迫同意无效的规则。那另外还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最后一个呢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无期限限制和不可撤销等格式条款无效的这么一个规则。 什么意思呢？您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一般遇到的这个 条款，就是隐私政策条款呢，都是通过格式条款的方式来获取信息主体的这个同意的。就是所谓格式条款呢，就是说是由这个平台呀或者这个信息处理者他来拟定的，没有跟我们这个消费者或者个人去协商。他这个格式条款当中呢，会列明一些对他自己有利的条款。那么要求信息主体可能会受予这种无期限限制，不可撤销，或者是能够任意授权转授权的处理人脸信息的权利的条款。他们这种条款呢，都明显属于民法典中所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那么这个条款呢是无效的。 对，刚才呢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这规定当中的一些对于人脸识别信息的规定，说了很多行为是不可以的，那么如果一旦有了这些行为的话就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啊，咱们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哈，那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违法的行为之后，如何来担责，应该担什么样的责任啊，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就是其实规定从人格权啊和侵权责任角度明确了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性质和责任。那么信息处理者滥用人脸识别技术有可能构成人格权侵权责任以及合同违约责任。对，在这个 您简单说一说， 人格侵权呢就包括肖像权啊、隐私权、名誉权等。在违约责任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啊请求信息处理者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那赔偿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这个侵犯其人格权益导致的财产损失。对，另外呢还可以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也可以主张的。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陈大林，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涉及到人脸识别的相关的法律规定。谢谢。 谢谢。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呢，请关注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是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实时互动。现在呢，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这种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具体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将会在明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介绍。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的草原。